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日本方城株式会社的伊南，欢迎您。 大家好。 伊南是房地产置业专家啊，之前好几期节目您都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日本房地产的知识啊。今天呢再把您请过来给我们继续解析一下日本房产投资的一些要素和知识点啊。说到海外房产投资呢，之前大家聊的比较多的是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而这两年呢又开始流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像泰国和马来西亚。那其实日本房产投资呢最近刚刚开始受到大家关注，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日本房产投资的优势是什么？ 其实相比传统投资的国度，包括美、澳、加这样的巨无霸国家，那么日本是在2013年才逐渐被国人所熟知的。那么它所熟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了，就是日币的一个贬值，让国人去日本去爆买。那么爆买的商品当中包含了也是国人所比较喜欢投资的领域，包括了房地产。 对， 那么其实日本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因为我是专注日本房产已经将近8年的时间了，对其他国家的事情大概的了解了一下，所以说谈谈我个人的想法。那么首先日本的房价呢，相对于91年房产泡沫之后，它趋于一个理性的一个阶段，或者我们更简单讲，日本的房价已经跌到了近20年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准，那么也就是现在是进入日本市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对， 这是一。 我们之前聊到过，其实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经历过一次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啊。自从那个时间开始，一直到2013年左右，日本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房价下跌的过程。 没错， 直到最近几年呢，开始趋稳回升哈。 是的， 所以现在其实这个价格买入时间点呢是还是不错的。 对，如果从买入时间点来讲，它更相当于股票一个最低点我们切入到的一个市场里面，那么这是一个大家比较直观的一个地方。那么第二个就是日本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的市场，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低利率国家，那么日本的人口结构呢又造成了它的单身人口过多，而租赁市场的庞大，所以大家觉得哇，在租金里面是有赚头的，那么也就租赁买房出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理念。 您刚才提到的是单身人口很多，是吗？ 是的， 我听说现在在日本总人口里单身的人口的比例超过了40%。 是的， 这个比例是相当之高的。 对，也就是说在我们日本的我个人的公司里面我们公司大概有员工大概有30人，真正结婚的才有4个人。 这么少啊。 是的，大家可能理解起来比较吃惊，但是确实是现实。 所以这样一来呢，很多人就不急着成家，也不急着买房子。 没错， 那么租房这个状态就可以 是大家的首选 因为经济划算嘛。 可以说我们在北京的一套房产如果想要租到3000块的话，那么它的房价大概趋于300万人民币。 对， 那么同样呢，我们一套租金房子想要在日本租到3000块的话，它的房价只有60万人民币。 60万。 对， 有这个租售比很合理啊。 对啊，是啊，等于说北京一套房我们可以在日本换3套房，每套房都收跟北京一样的租金价格。 所以单从租金回报率来看的话，日本的这个泡沫是比较小的。 是的，而且日本是目前全世界海外资产最大的国家，当世界的金融市场出现什么变动的时候，日本的 资金是迅速回国回流的，也就是说日币，再简单的讲，日币是国世界公认的保值货币，那么日币资产呢也是非常保值的，包括挪威的国家拥有资金也投入到日本市场。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比较向大家推荐的，也就是说安全的稳定的一个交易环境。日本的任何一家中介我都可以负责任讲，都是非常负责任，而且都是非常按照行业规矩去在操作任何的房产购买手续， 这个、 包括我们公司在内。 这和日本的民族性有关系是吧？ 是的。 之前我们节目中也介绍了，日本这个民族它就是比较守规矩的，就是我不会侵犯你的利益，不会故意的去挑衅，也不希望对方对自己有任何的这个不良的行为哈。所以大家是相互彼此之间是尊重的。 没错。 那么来谈谈这个日本房产具体投资哪儿吧。其实我们关注比较多的像大城市，东京啊，大阪啊，像在大阪投资房产的话，您觉得是买二手房合适呢，还是买新房项目合适呢？ 其实这个也是困扰了很多咱们投资者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国内大家习惯是购买新的房产，因为在日本来讲它的土地是私有制，那么作为开发商来讲，日本这个城市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那么核心地区的土地已经开发完毕，已经很有饱和了，那么新房只能是向外面或向郊区进行不断的扩张，比如说你在核心地段是买不到新房的，那么所以说我向大家推荐的首选还是二手房。 二手房的地段更好一些， 对， 而且是现房哈。但是很多人会有新房情节，就说我买个房子我就不想买二手的，我就不想买别人用过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从你自身的目的性去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如果大家是以投资为主的目的性的话，那么你不是以居住为目的，那么你所购买的房产能给你带来的一定的回报，而且这个资产是保值的，而且资产在保值过程当中是稳中有升的状态下，那就满足了你所有投资的项目和要求，那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完全是以自住为出发点角度去考虑的话，那么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可以购买一个我喜欢的或者新房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所针对的客户群体啊，大多数是以投资为目的的。 对， 那么自己居住的话会另行考虑。以这种目的考虑的客户呢，我觉得大家就完全没有抛开新房二手房这个概念。而且日本的房屋质量是非常非常的棒，它的使用年限可以超过100年，而大部分的房屋都是在1970年之后建造的。所以说日本的房屋也就是说相比我们其他地方的所看到房子来讲，它的质量和质保而且品质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二手房它有好的地段，而且还有好的质量，而且就目前来看有稳定的租金回报，对于投资来说，对于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没错， 这是您个人的观点哈。那再说一说投资房屋的类型哈，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两大类，一种就是小公寓，另外一种就是大的独栋的别墅，house。您觉得在日本投资房地产，且不说咱们资金量多少，就从这两个类别来看，哪一个回报率会更高一些？ 您提的观点真的非常的好，我是真的很想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也是我比较很多困扰很多投资者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在动画片里会看到像机器猫那种住的小型别墅，非常的棒，很有日式，很有风味。 是，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负责任讲，这种房屋是不适合投资的。 哎，为什么这种好看的房子，住的舒服的房子，反而不适合投资呢？ 因为在日本的本国人心目当中，这种房屋是适合居住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不住公寓而选择这种房屋呢？因为在日本来讲，他的家庭人口数量比较多。比如说日本人的生孩子，他一会基本没有独生子女这个概念在日本家庭当中存在，基本的孩子会都是2到3个。那为了每个孩子都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他会选择这种二层楼，也就在日本叫做一户建的这种别墅型的房屋。那么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就像我们看到哆啦 A 梦看到大雄，他都有自己的房间，那么每个人是不互相打扰的，每个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公寓的话就没有这种建筑物的特点了，但是你要考虑到日本的人口结构和比例，单身人口占大多数比重的情况下，那你选择租金回报的话，那么公寓必然是重中之重，是大家的首选。 我们要根据日本人口的结构来看我们投资的标的哈。 是，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单身人口占到整体人口的 40% 以上， 嗯， 那么大家更加倾向于住更小的这种开间公寓， 嗯， 所以呢大户型反而是逐渐的被历史淘汰的，或者说它并不是那么的受青睐啊。 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租赁市场的话，一户建是很少能够租得掉的，因为它的地点没有公寓的地点地理位置有优势，而且多数是家族是自己购买房屋然后自己拥有这种别墅，租别墅去住的家庭非常的少， 很少哈，嗯，明白了。好，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海外有个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生活和海外之夜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日本方城株式会社的置业专家一南先生。那么刚才呢一南在节目上半段给我们介绍了日本的房产类型以及哪一种房屋类型更加受青睐啊，我们了解到其实公寓更加适合投资， 没错， 而且二手房比新房要更适合。那既然说要挑选房产又是挑选二手房，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了，就是房子和房子之间区别很大，每套房子都有很多特点啊。那么我们又不是买新房，看样板间看不到，那么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要买二手房要买房子的话怎么办？要不要到现场去一套一套看？ 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每个投资者以自己的角度和自己的实际的投资理念，包括你对这个日本房产的了解程度来区分这个问题。如果你能遇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的话，那么很多看房的环节都可以去省略掉，那你可以安心的通过这家公司帮助你完成日本的投资项目。如果说您是一个非常初级的而且对日本并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我建议您是做好功课，那么如果说能够切身体会到日本去体验一次两次之后，那么再作为房产投资来讲，我觉得更趋于理性。 就是可能日本的二手房中介呢它更加有点像管家公司的感觉， 是的， 它不像国内是为了促成成交，只是一个交易为主导的，日本的可能是更加倾向于选筹啊，代为管理啊，然后这种风险提示啊各方面融为一体的一种管家式的服务啊，所以呢在日本购买房产委托一个比较好的媒介或者是中介就比较合适一些哈。 是的，而且日本这个行业呢而且它的社会规范包括了行业规定是非常非常严格而且也是健康的，那么想要从事日本不动产这个工作的这种公司，那么首先要受到行业的规定，也是要加入到行业的保险公司里面去，那么它有一个良好的保障体系和一个流程体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信赖日本的中介或者说日本的这种不动产公司去帮你代理或打理包括后期的管理你所投资的物业和房产。 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海外投资者没有看过房子就直接买了？ 其实我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相信，超过60%的客人是这种， 就是没有到实地看过， 是的， 就仅仅凭着一张图纸几张照片， 是的， 以及对于公司的信任就买了。 没错，因为有一部分是因为日本的租赁保障制度以及它的对个人隐私的保障制度很多东西是跟我们国内所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打破这种国内的想法。也就是说凡是带租约的，也就是说这房屋里面有其他人第三方在居住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房间内部去看房间具体的情况的， 根本不能进去啊。 是的，我们只能是站在楼下抬头望望我的房子大概长什么样， 拿个望远镜看看里面什么样吧。 是的 ，只能这样哈。 是的， 那这样的房子是不是不太好卖啊？ 其实我们大多数都是带着租约在卖的投资房产，而且大家也是趋接受这种交易的模式，因为日本的每个租客他对房屋的保护程度以及日本的租赁保障制度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也特别的安全和放心。 那想必很多投资者可能从买房子到卖房子整个流程走完了以后 都没有进过这个房间。 嗯，是的，我们这样的客户真的特别的多 啊、就完全是把它当做一个理财产品， 是的， 去看待啊、 是的。 而且其实它的收益率，当场就能看得出来，因为它现在带着租约嘛， 嗯， 租约是租客一定要继续履行的， 是的， 所以你的回报率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对，也就相比较其他国家说我的房产增值能有多少，每年达到百分之多少多少这种不能够预期的东西，或者投资来讲，那么日本的租金回报其实可我们可以是完全在纸面上体现，而可以能够在书面上得到一个保障的。 嗯，好，那我们就清楚了哈。那说到投资房产呢，很多朋友还会关心持有这个房产的成本，比如说像房产税之类的哈、我想问一下，在日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定？ 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购买日本房产有三部分。第一呢，就是你购买时候的成本；第二呢，就是你持有阶段的成本；第三个就是你卖出时候的成本。 嗯， 其实我说的时候，大家可以脑子里可以简单的概念。当你购买时候的成本大概有多少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你购买是100万人民币的房产的话，你的购买成本大概是有7%。比如说你的落地价格就是107万， 哎，为什么会花额外的7万块钱呢？ 啊，那个7万块钱包括哪部分呢？我可以跟大家罗列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日本政府向你购买不动产的本人所收取的一次性的费用，叫做不动产取得税。 跟咱们国内这个契税有点像啊。 嗯，类似。 类似，就是你交易必须给政府交点税。 是的，这个这种税收是一次性的。那第二点呢，就是你在合同上所体现的印花税。日本叫做印纸税， 也是政府收的， 也是政府收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你国人在购买完日本房产之后，做一个房产登记的一个手续费， 嗯， 我们叫做登记费。但是这个登记手续呢，我们国人是自己拿着房产证到交易大厅进行房产登记。那日本来讲是有专门的司法书士进行参与的，比如说登记费包含了司法书士的个人的佣金在里面。 嗯， 那第四项就是我们的中介费用。 对，这四个项目加到一块儿，就变成了7%。 比如说不超过7%。 嗯 嗯，比如说我如果购买100万的房产的话，那落地价格绝对是不超过107万。 明白了啊，就是我们在买入一套房产的时候要花的一些成本。 嗯，是的。 到后面一步持有这个房产，中间这几年。有哪一些持有成本？ 因为日本的房屋包括土地在内，它都是私有制，也就是终身持有制。那么日本政府针对持有不动产的个人或法人征收的一种税收，是唯一的一种税收，叫做固定资产税。那么固定资产税大概有多少呢？那么其实根据各个地方不同，土地的评估额不同，它的不动产区的固定资产税价格是不一样的。那我按照最贵的地方，比如说东京和大阪最贵最繁华地段来讲，它的固定资产税相当于房价的2%-3%左右。 2%-3%。 对，如果说你要考虑到北海道房产的话，它可能有的地方连固定资产税都免掉了。 明白了啊。所以呢，我们说到一个净回报的时候，要把这个持有成本减去， 是的， 最后得到一个3%-6%。那么刚才说到是2%-3%，其实就有点微不足道了感觉啊。 比如说100万房产，我一年的固定资产税只有2000块钱， 嗯， 其实大家都可以负担得起。 明白了啊。好，还有其他的一些成本吗？ 就是如果说我在卖掉的时候，我都需要负担哪些费用呢？这里面大家首先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买入的时候和卖掉时候的差价部分。 嗯， 如果这个差价是产生在15年之内，你大概所要交易的这差价部分的29.7%是要交纳利得税的。如果说在15年之后，你差价的16.3%是要交纳个人所得税的。 嗯，从这个政策来看，可能可以看出日本政府还是鼓励大家长期持有房产的。 对，也就是说，简单的遏制了一些炒房的现象出现。 这15年以后你再抛售，才能够避免一些税收哈。 嗯，对， 嗯，所以其实房产投资嘛，本来也就是鼓励大家要长期投资的。 嗯， 短期如果你做了一个短炒，其实又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 没错，是是的，这个建议是的，非常好。 嗯。其实聊到日本的房价呢，大家免不了会想到之前在90年代初的时候发生过的一次日本房产危机哈。当时房价大跳水。因为有一句话叫做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嘛，所以大家现在还会有一个顾虑，会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再次重演。 确实很多我们的投资者曾经关心过这个问题。因为91年的房产泡沫，它的出现是很多外在因素，包括了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包括了很多很多外在因素在内的。那么这里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复杂。那么是否会出现第二次房产泡沫来讲，这个真的是因着世界 关系、经济关系的不同，我不能说完全不会出现，但是可能性已经几乎为零了， 就很小很小的可能性。 对，因为日本的央行、包括日本的金融体系，在这次教训当中吸取了足够多的经验，它会规范银行业的，包括银行资金的流动和去向。那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放心的投入到日本市场当中去。 就是之前有过一次教训，所以现在呢，日本的政府和相关的金融机构洗心革面，吸取教训，一定会在每一个细节中都会防范这样的风险哈。而且现在的价格也很低了嘛，相比那会儿暴跌时候的最高点，举一个例子吧，那会儿如果说100万的房子，跌到了2013年日本的最低点的时候， 大概只有20万-30万。 二三十万， 对， 那你现在如果20-30万买进的话，其实相对那100万买的时候，那肯定是风险要小了很多很多了。 所以说，日本房屋投资几乎风险为零了。 明白，大家已经很理性了。 是的， 当地人已经非常的知道房产投资应该是个长期的回报，而不应该赌一个短期的暴利了哈。 是的， 另外一个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没错。 老人越来越多。 嗯。 那么这个社会现象会不会对房地产市场有影响呢？ 其实说没有影响啊，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投资房屋的角度来说，一些中小城市，包括一些偏远地区的景点城市，我们其实在考虑投资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慎重一点，因为毕竟空置率低。东京、大阪这样的核心城市，长期的空置率低于4%，但是小城市，比如说一些偏远地区的城市、三线城市来讲，它的空置率几乎超过了30%。因为人口不断的下降，空置房屋政府有没有能力去回收？那么这些空置房屋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它是两极分化哈。就是有点像马太效应，城市也分层嘛， 没错， 核心城市永远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是的， 所以呢会有个虹吸效应，把周边的人口都往这个大城市核心区域集中，所以会影响到，我觉得最会影响到就是日本的三四线城市了， 是的， 所以大家在选择房产投资点的时候，尽量去避开这一些偏远的小地方， 而且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国内对于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我从2014年开始接待过国内的养老房产考察团，已经每年大概都将接待一批。那么这些人呢，都会集中起来，包括国内的管理机构，包括养老机构，都会到东京、大阪去考察当地的养老院，我们日本叫做养老公寓。那么在核心城市的养老公寓，已经在核心城市周边卫生城的养老公寓，现在是比较一个繁荣，而且是一个潜在未被开发的地方。也许在未来，国内或者说在日本，还会有长期有潜力而且未被开发地段，就是我们说的养老公寓。 好的，这也是一个投资点哈。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房产出售的一些流程吧。日本房产在购买上流程是不是复杂？ 其实我们不要把海外投资房产想得有多么复杂，有多么的跟我们遥不可及。其实全世界各地的房产交易的流程几乎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在日本来讲，那么以日本为例，它的房屋买卖过程是这样。首先呢，你要进行房屋筛选，那么选定房屋之后，我们以书面的形式进行房屋的购买申请。那购买申请的同时呢，我们要交付一个10%的首付金。那么交付首付金之后呢，我们进行房产签约。签约完毕之后，我们按照规定的日期缴纳尾款，然后同时交房。交房的当天呢，由司法书士带着买卖双方的资料到日本的法务局进行房产登记注册。登记注册完毕之后，从你交易尾款的当天开始，大概15个工作日，你会拿到由法务局给你颁发了一个房产证书。 最后还想请一楠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阪房产的一些案例哈。你接触的一些投资者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案例？ 其实这样的案例真的非常的非常多。那么这里面我有个印象深刻的案例就是这样。那么在我们遇到一个客户当中，他是非常想购买一个在位置在新街桥这样的一个投资型公寓。当时因为日本的房产交易量真的非常非常大，我们向客户推荐了一套房产，是他客户比较满意的。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个客户这个投资的有另外一家公司和日本本地的一个投资者同时在争抢购买这个房产。那么因为我们国人并不是很了解日本的房产交易流程以及它的交易频率是这么的快，但是在我们的详细的解答当中，通过这客户的积极配合，从两个日本本地的投资者的手中抢到了这个非常